京时间16点整。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，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哎，还不要说，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 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打算要跟你听到的是徐怀钰。其实呢，在1998年滚石是一口气推出了四个女生，在当时除了徐怀钰之外，还有李心洁、陈绮贞和吴佩慈。当年的徐怀钰算是气势如虹，成为销售量极佳的小天后。但是然而时至今日，十几年过去了，其他几位呢均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，反而是徐怀钰事业陷入到低谷当中，不免让人唏嘘感慨。 写了封信给你，好像依依不舍，刚寄出去马上就后悔了，多希望有才能把地址看错。我是梦因为你是真的，和别人不一样，不然我不会那么感伤。但是我已爱到不能爱，让到不能让，还能怎样？不如倔强。倒数三秒，我会开始努力把你忘掉。有时候爱情就像是等烧退了就好，少一点就心情，把房子好好地打扫。我喜欢每次丢掉多余的东西，那种轻松美好。写了封信给你，好像依依不舍，刚寄出去马上就后悔了，多希望有才能把地址看错。我是弄丢了，因为你是真的，和别人不一样，不然我不会那么感伤。但是我已爱到不能爱，让到不能让，还能怎样？不如倔强。倒数三秒，我会开始努力把你忘掉。有时候爱情就像是一场重感冒，等烧退了就好，找一点找心情，把房子好好地打扫。我喜欢每次丢掉多余的东西，那种轻松美 轻松美感。 刚才这首歌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歌，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寂寞的人感冒就会越拖越长，因为他自己也不想好。所以感冒本来是一种很伤感的病症，而刚才这首歌呢，就把爱情比作是感冒，叫做爱像一场重感冒。其实呢，因为每个人所遇见的人和事以及感情不同，所以爱情在不同人的眼里都会是不一样的风景。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是你眼里的一首情歌，来自新加坡的歌手郭美美。 总是不经意的想起你喜欢哼的那首歌曲，一样温柔的依旧牵动我的心。我曾寻寻觅觅，想在文字里寻找爱情，才发现最美的诗句原来 爱是你眼里的一首情歌，这是来自于新加坡的歌手郭美美。在这首歌里面，我们充分可以体会到郭美美的唱功，尾音的部分拖曳婉转，非常好听，再加上超高辨识度的音色和通俗易懂的歌词，也成为郭美美后来的经典主打歌之一。虽然说很多人对于郭美美的印象呢，她是夜店流行金曲女王，可是这首歌让她打了一个翻身仗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你一起听到陶喆。 走遍这城市找完美丽的角落，混乱的心要一点冷静，分手说不定是现在最好的解脱，该对爱喊个暂停。怎么穿心里还是搞不懂，想去爱在又怕 伤害，不明白怎么样才会满足。Don't know why， 想做有你离不开。爱是个什么东西？它到底公不公平？爱有什么了不起？情雨交缠在心底，注定一颗心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安定后就不安定，怎么穿又是心会被摇动。想去爱，但是又不敢去爱。我明白你的沉默，你的痛。 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，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叫做张宇，相信是你非常熟悉的歌手。张宇在于学生时代就开始在民歌餐厅驻唱了，跟台湾那个年代很多走红的音乐人一样，他是1992年经过凡人二重唱、莫凡和袁惟仁的引荐，又被当时大滚唱片的制作人蔡宗正发掘而正式出道。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《走路有风》，而让他真正走红的是同年11月发行的专辑《用心良苦》。从此我们认识了这个唱歌非常有激情、声音相当有特色的歌手。 至少你明白爱已不存在，结局还不算太坏，什么也别怪，当作前世债，正好把心空出来。千金散又来，楼台今何在，红颜青春谁受害，最好想开，芳草谢又开，又找一日伊人来。歌 喝不满天过海，声色也不改，还原到百无聊赖。何不悠哉悠哉，求一个自在，只有风知你心徘徊。爱情已走开，舒展你胸怀，让风轻轻吹过来。只要心还在，害怕什么来，不过少个人来爱。谁受害，你最好想开，芳草歇又开，有朝一日伊人来。喝不满天过海，声色也不改，还原到百无聊赖。何不悠哉悠哉，求一个自在，只有风住你心徘徊。爱走开，风吹来，你的心还在不在？心还在，还怕什么来？不过少个人来爱。只要心还在，还怕什么来？不过少。 这是我很喜欢的张宇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不过少个人来爱》，他的悠扬和婉转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在我们的印象当中，很多选秀节目当中，张宇算是一个被选手模仿最多的歌手，很多人都喜欢模仿他的发音和演唱的方式，当然这也再一次证明了他演唱的特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郭富城，同样是被人模仿最多，而且也最容易抓住他的发声特点来进行模仿的歌手。今天我们也选择一首温柔的歌。 我说的再多又能证明什么，不过更加寂寞。你很迷惑，我很无措，这些混乱悲喜值不值得？你的不快乐不会是你的错，是我还缺点什么？曾经给过你的承诺，一个一个回头嘲笑我。我真的怕了，真的怕了，靠近你远离你都错，你的温柔被心事难懂，仿佛我们爱得很堕落。我真的怕了，真的怕了，面对你背对你都痛，挡不住的脆弱终于打败了我。真的怕了，爱不输于我。是我还缺点什么？曾经给过你的承诺，一个一个回头嘲笑我。我真的怕了，真的怕了，靠近你远离你都错，你的温柔背后藏的心事难懂，仿佛我们爱得很堕落。我真的怕了，

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每年深秋我总要说 Happy Birthday， 祝福你，而这首歌 Just for you。这是为你写的歌，在我们不再是恋人的多年以后，我试着回忆已泛黄的你，什么原因叫我离你而去，往事却不复记忆。对我来说总有些心机，虽然失落的我并不想拥有什么，就让我停留，让我停留，而你依然是你。在城市属于我们的年少痴狂里，这风中的回忆亮丽如星，却怎么也不能看清你的眼睛，也许是曾经失去，曾经伤心，叫我迷惘的忘记你，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在90年代的一对组合叫做优客李林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常常听到他们的歌。也许后来的朋友更加熟悉的是林志炫这个名字，可是我却更怀念90年代的优客李林，因为在优客李林的这对组合当中，林志炫还没有像后来一样只希望在歌曲当中拼命的炫技，反而在他们组合的那些年代里面，我们能够听到很多质朴的纯真的东西。尽管呢，有很多音乐人会认为像林志炫也好，或者张信哲也好，觉得他们的声音太过于阴柔，也许没有那么男子汉气概，但是我们还是喜欢这种不加修饰的清澈的温柔的声音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你听到这一位同样也是一位温柔的歌手，他是林隆璇。 我只为你不再为谁，生命从此不 春去秋来，花开花谢，日复一日，痴心徘徊。身躯已枯萎，为爱往前飞，尽管寒风冷心扉，尽管路途太遥远，所有危险自己背。我只为你，不再为谁，生命从此 为爱往前飞，这是林螺旋，他又被人称为钢琴王子。他是一位擅长钢琴配器的音乐人，曾经为很多流行歌手也写下了相当多的经典之作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你听到的这一位呢，她本来是来自于香港的实力派的女歌手。当年她正式出道前，曾经替许多的歌手担任过幕后和音，在那个阶段她磨练出了非常纯熟的歌唱技巧。后来他在香港发行了首张专辑，在当时也成为备受瞩目的新人。不过在90年代非常流行的是香港歌手来发行国语唱片，所以1994年彭羚也跨海到台湾发行了自己的首张国语大碟，而第二年就推出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的同名专辑《随爱而飞》。这首歌包括这张专辑是让他打开知名度也奠定乐坛天后地位的作品。 深夜里冷冷的空气包围住情绪，窗外的夜景迷乱美丽，想起过去 想起自己风不停，发丝一朵情伤我的心，女人的世界该有人安慰，倾听所有滋味，我好想在温暖的怀中安歇，让我随着爱而飞，让我为了爱沉醉，就算流泪，就算心碎，我也不会后悔，不会后悔。将我的心，女人的世界该有人安慰，倾听所有快乐和伤悲，让我随着爱而飞，让我为了爱沉醉，滋味，我好想在温暖的怀中安歇，让我随着爱而飞，让我为了爱沉醉，就算流泪，就算心碎，我也不会后悔，不会后悔。 什么事都可以讲，我的爱情比你早，却一直放在心上。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，我不想再多说话，经过了相遇和挣扎，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。之后的事了，有一天你突然问我，在那个时候是否也爱着他，我也很想他，我们都一样，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，只是那时的他正因为你要开始飞翔，我也很想他，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，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。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，各位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这首歌，对于张惠妹来说是一首意义非常重要的作品，它的名字叫做《最爱我的人伤我最深》，这是张惠妹在出道之前和张雨生合唱的作品。当年张惠妹还是一个 pop 当中的歌手的时候，有一次正准备演出，有人告诉她张雨生坐在下面，于是她伸着脖子到处找，看到了那个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张雨生安静地坐在台下。因为张惠妹是张雨生的歌迷，所以她努力地把歌唱得很好听。再后来他们一起聊天，谈的都是有关于音乐的话题。张惠妹后来回忆说，印象最深的是张雨生一直笑，很大声，很开心的那种笑，这让后来的张惠妹一直都认为张雨生是一个很纯真的人，因为只有纯真的人才能够像孩子一样的笑。 黑夜来的无声，白青散的无痕，刻骨的风卷起心的情冷，吹去多年情分，只剩我一人， 两朵孤单的魂，灰心的情的沦落人，相遇在这伤感的城。 我最深爱的人，伤我却是最深，进退我无权选择。轻轻关上心门，留下片刻。深刻， 我们都知道是张雨生把张惠妹带进了音乐圈，第一次录音的经历也让张惠妹记忆犹新。她说当年并没有想到今后会做歌手，只是在 pub 当中唱了半年之后，张雨生找到她问愿不愿意录唱片，于是张惠妹就去了她的录音棚。当年录的那首歌就是《爱我的人伤我最深》。大牌主大哥，歌为你选择的是来自于台湾的信乐团，他们的歌唱方式被人称为死亡摇滚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也好，或者情绪也好，都让我们无法平息。 Yeah. 听众朋友，最近两起汽车撞老太太的这个事件呢，在全国有车一族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一起呢是因为找不到证人，车上没有安装行车记录仪，到底是撞还是没撞，成为了一宗悬案。但是汽车司机被判赔偿十多万。另一起事件的司机可幸运多了，因为车上安装了行车记录仪，是撞人还是做好事，一目了然，轻松摆脱了诬赖和扯皮。如今这车辆是越来越多，城市交通日渐拥挤，各种讹诈碰瓷、刮伤追尾等一系列的意外事件是一件接着一件。一旦发生意外，在没有目击证人和监控视频的情况之下，就很难说清楚了。这两起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呢，却让我们节目里推出的高清视频像素的行车记录仪火了起来，销售是异常火爆，活动力度呢也是前所未有的，导致昨天就有几十位听众是怒气冲冲地打来电话说，一直不相信广角镜头、高清视频像素的行车记录仪，再加上一台高档车载吸尘器，再加上一款车载多功能安全锤，再加上一款强磁强光爆闪信号求救灯，再加上一部车载高清蓝牙电话，一起只要花上200多块钱，想打个电话试试，还一直占线打不通，说要是送不起就别送了，瞎忽悠什么呢？大家消消气啊，这活动肯定是真的，否则不可能在全国几百家电台同时播出。但是直接把超清视频像素的行车记录仪加上全套高档装备打一折，成本实在太高，所以只能限时5分钟。不过呢，为了弥补大家，今天更是推出了前所未有的大礼。您听好了，只要在5分钟之内拨打400-622-8522，一台广角镜头、高清视频像素行车记录仪，再加一台车载吸尘器，再加一款车载多功能安全锤，再加一款强磁强光爆闪信号求救灯等等。还有好消息，今天还要再加送您一部车载蓝牙电话，那总价值是3000多元的高档装备，打一折只要298元，您就可以全部拿走了。只要在5分钟之内直接拨打电话，所有产品直接送。现在只要一个电话，400-622-8522，就能以298元特惠价拿走行车记录仪，并且呢还能免费获得全套豪华大礼，错过就没有了。订购电话400-622-8522。这款行车记录仪呢，这个安装也是极其方便，具有军事用途的夜视功能，能为您的安全提供24小时全天候的保障。当意外发生时，立刻还原事实真相，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恶意敲诈，保障您的合法权益，是您的忠实管家。同时呢，您在外出旅游时可以做高清晰的摄像机使用，给您的有车生活带来无限的乐趣。记住订购电话400-622-8522。那说到这款车用吸尘器采用空气反旋动力技术，仅仅几分钟就能使您的爱车是干干净净。车载蓝牙电话外观高档时尚，在您行车途中遇到来电，只要轻轻一按就可以轻松通话，方便又快捷。再次来说一下订购电话，400-622-8522，400-622-8522。提醒到各位车友，今天的全程高清监控的行车记录仪一折团购，那送给您是全套豪华大礼的活动只有5分钟。此时此刻，只要您拿走行车记录仪、吸尘器、多功能安全锤、爆闪信号求救灯，今天还有蓝牙电话，这样前所未有的大优惠，各位车主是不是惊呆了呢？现在场外电话已经非常火爆，很多车友打不进电话，非常着急，甚至因此怀疑买行车记录仪就送豪华车用产品的活动是在作秀了。各位车友不用担心，货送到您的府上再付款，有任何不满意可以不用付一分钱。考虑到今天拨打电话的听众比较多，那我们也采取了电脑接线，自动记录来电时间，只要您在5分钟之内拨打过400-622-8522，不管有没有接通，工作人员会一定及时和您取得联系，并且为您送出这份超值大礼。这个活动呢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，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-622-8522，最后2分钟，哪怕有1000个人打进400-622-8522，这1000个朋友只要花上298元就能拿走这款高清广角镜头的行车记录仪，更能一次拿走车载吸尘器、安全锤、爆闪灯和车载蓝牙电话。好，别犹豫了，立即拨打电话400-622-8522来抢购吧！记住400-622-8522，仅仅298元，一款广角镜头、高清视频像素的行车记录仪，以及全套豪华大礼，今天是全部打一折，全部高档产品给您送到家，先看货满意再付款。记住电话400-622-8522。好，这次最后呢，我们再来说一遍，电话400-622-8522，下次节目再见喽。 北京时间17点整。FM 986再度